第266集，天子守国门。 一行人经过福建北部，在路过武夷山时，顾元白特意停下脚步，命在此休息半日，特意让田福生给此地种茶的农户一些银两，吩咐3000大军和臣子公事，想去采茶的便去采茶，想去猎些肉食的就由秦升带队。东陵卫3000人振臂高呼一声，留下一部分人跟着圣上，其余的人心照不宣，一同冲入密林之中，准备给武善添些荤腥。臣子们倒是矜持，挨个拿了布袋去采茶，薛元也在身上背了一个木竹筐，同圣上一起走进了一望无尽的茶地之中。 武夷山下时常有数百只船停留，只为运送此地的茶叶。 顾元白悠悠摘下一片绿叶。 如今这时节，正好是茶叶熟了的时节。林之城也带了整整50艘的茶叶离去，到时候也不知道能剩下多少。 圣上不担心卖不出去？ 好茶怎么会卖不出去？这可是大头。你前往丝绸之路的时候，茶叶难道卖不出去了？ 哎，好像只有我吃不出来其中的美妙滋味啊。 顾元白好笑地瞥了他一眼，又摘下一片茶叶送到他的唇前。 尝尝。 薛远听话地张开了嘴，温热舌尖碰过圣上的指尖，将茶叶吞到肚子里后咽足勾唇。 滋味很好，不愧是圣上。 又开始了。薛妃喜欢就好。 薛远一愣，顾元白拍了拍他脸蛋，哼着曲儿继续往前采着茶。薛远回过神，无声笑了起来，快步跟上了圣上。 圣上，臣什么时候能更上一步？ 你还想上哪一步？一国之母。 50。大展身手的东陵卫凭着百步穿杨的剑术，让人人都吃上了肉。他们还猎到了一头幼鹿，幼鹿最嫩的一块肉进了顾元白的嘴里。带兵的将领来顾元白这里求得恩令，允许士兵们适当饮些酒水。士兵们兴高采烈，酒水的味道传遍周围，许多文臣也凑到了旁边，与他们一边笑着喝酒，一边吃着肉。吃饱喝足之后，士兵们将火灭掉，剩余的残渣处理好，又精神抖擞地踏上了前往福建沿海总兵处的路程。越往沿海处走，饮食和百姓衣着风格的变化便越来越大。顾元白特意注意了海鲜过敏这个问题，但还好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没有出现对饮食过敏的症状。9月初，圣上的銮驾驾临福建福州府，福州府百姓表现出了不输于任何一地的热情。顾元白实地走访了几个省县之后，倒是发觉了当地官府的一些漏端。福建与京城太远，山高皇帝远的弊端再怎么也掩盖不住。顾元白忍不了这些，他亲自坐镇福州，雷厉风行地整治这些弊端。一时间，福建各州风声鹤唳，顾元白一封旨意去京，让郑世堂调来一个冷硬不吃、性格刚强的官员来治理此地。他大刀阔斧的手段很快就出了效果，当地官府开始政令通达，各项章程重新落实时很需要人手。顾元白瞧着京城调来的官员还没到，就先用身边的年轻官员试手，以此来磨练这些人的能力。直到10月中，顾元白才打算启程返回。他命令下来的时候，福州府府尹抹了把冷汗，总算是从战战兢兢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。还好他这个府尹规规矩矩，平素里也算是勤恳，否则当真是惨了。回程的时间比预料之中要晚上半个月，路上要加紧时间，因为要是再晚，怕是回京都要冬日了。霜雪一降，路上受了风寒，那可不妙。回城多是水路，不知是不是老天爷也照顾着一行人，这一路平安顺畅极了，日日都是好天气，寒气都没有察觉多少。终于在12月的一个烈阳天，顾元白在家道百姓的欢呼声中回到了京城。 銮驾缓缓，马匹随行，百姓守卫銮驾的士兵人头挤挤，人声鼎沸。他们身前是干净宽敞的大道，背后是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整洁房屋，人人棉衣加身，脸色红润，又同在其中奔走，目光崇敬。顾元白抬起头，看着烈日高升下恢宏的大恒皇宫，瓦片沐浴着光，反射出金子一般灿烂的光泽。 君远，朕以往听过两句话，那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国家自始至终所做到的事，也是现在朕毕生的追求。 是什么？ 不和亲，不赔款，不割地，不纳贡。 他的目光从百姓身上划过，从金碧辉煌的大恒宫上升高。 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我与我大恒后代皆因为此而努力。